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章伤疤第四集。 可是离开学还有整整两个星期呢，他又无奈地望了望自己的卧室，目光落在两张生日卡片上，那是他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在七月底寄给他的。如果哈利给他们写信，说他的伤疤疼了起来，他们会怎么说呢？立刻，他脑子里似乎充满了赫敏格兰杰的声音，咋咋呼呼，大惊小怪。 你的伤疤疼？哈利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，快写信告诉邓布利多，我去查一查常见魔法病痛，也许书里会谈到魔咒伤疤。 没错，赫敏肯定会这样建议，赶紧去找霍格沃茨的校长，同时在一本书里查找答案。哈利凝望着窗外沉沉的深蓝色夜空，现在书本能够给他帮助吗？他感到怀疑。据他所知，经历了伏地魔那样的咒语而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，因此他不可能看到他的症状列举在常见魔法病痛里。那么要不要告诉校长呢？可是哈利压根就不知道邓布利多暑假去了哪里。哈利饶有兴趣地幻想有着一把银白色胡子的邓布利多，穿着长长的巫师袍，戴着尖顶帽，躺在什么地方的海滩上，往自己长长的歪扭的鼻子上抹防晒油。不过哈利知道，邓布利多哪怕走到天涯海角，海德威也有办法找到他。哈利的这只猫头鹰神通广大，还从来没有他送不到的信，即便没有地址也不要紧。问题是，这封信怎么写呢？ 亲爱的邓布利多教授，很抱歉打扰你，可是我的伤疤今天早晨疼了起来。你忠实的哈利波特。 太荒唐了，这些话别说写下来，就是在脑子里想想都是可笑的。接着哈利又试着想象他另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罗恩·维斯莱的反应，立刻他眼前浮现出了罗恩的那一头红发，那一张鼻子长长的雀斑脸，脸上带着一种茫然困惑的表情。 你的伤疤疼？可是神秘人现在不可能接近你啊，是不是？我是说你知道的对吗？说不定他又要来害你了，会不会？我不知道哈利，也许魔咒伤疤总是有点疼的，我去问我爸。 维斯莱先生是一位很有资历的巫师，在魔法部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工作，但是就哈利所知，他对咒语的问题并不内行。而且不管怎么说，哈利可不希望维斯莱一家都知道他哈利为了片刻的疼痛而惊慌失措。维斯莱夫人比赫敏还要大惊小怪，还有弗雷德和乔治，罗恩那一对16岁的双胞胎哥哥，他们肯定会认为哈利变成一个胆小鬼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维斯莱全家是哈利最喜欢的一家人，他正期待着他们邀请他去住一段时间。罗恩曾经提到魁地奇世界杯赛什么的，他可不愿意自己住在维斯莱家的时候，大家都紧张兮兮地询问他的伤疤如何如何，那多扫兴啊。哈利用指关节揉了揉伤疤，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像父母那样的人。要让他自己承认这一点，多少有些丢脸。一位成年巫师，哈利可以坦然地向他请教，而不感到自己显得很傻。那个人应该很关心他，还应该知道怎样对付黑魔法。慢慢的，他的脑子里有了答案。太简单了，太显而易见了。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想了这么长时间。那个人就是小天狼星。哈利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匆匆走过屋子，在桌子旁边坐下。他拉过一张羊皮纸，将鹰毛羽毛笔蘸满墨水，写下亲爱的小天狼星，然后停住了。他不知道用什么词语表达自己面临的问题，同时脑海里还在惊叹，刚才怎么没有一下子就想到小天狼星呢？接着他想通了，毕竟 他两个月前才知道小天狼星是他的教父啊。那么为什么在那之前小天狼星没有在哈利的生活中出现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小天狼星被关在阿兹卡班那座令人恐惧的巫师监狱，看守是一些被称为摄魂怪的家伙，他们没有势力，是专门摄取别人灵魂的魔鬼。小天狼星逃跑后，他们曾到霍格沃茨来搜找过他。其实小天狼星是无辜的，指控他犯的那些谋杀罪行，实际上真正的凶手是伏地魔的追随者重尾巴，而几乎每个人都以为重尾巴已经死了。不过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知道他还活着，就在去年他们还和重尾巴面对面的接触过，可是只有邓布利多教授才相信他们的话。当时那一个钟头里，哈利真是心花怒放，以为自己终于要离开德斯里家了，因为小天狼星承诺在澄清自己的名誉后就会给哈利一个家。然而这个机会被剥夺了，没等他们把重尾巴带到魔法部，就让他逃脱了，小天狼星不得不匆匆逃命。哈利帮助他骑上那头名叫巴克比克的鹰头马身有一兽逃走了，从那以后小天狼星就一直逃亡在外。如果重尾巴没有逃脱，哈利将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呀。整个夏天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他，哈利明知道自己差一点就可以永远摆脱德斯里一家，现在却又不得不回到他们身边，这种滋味真是难受。不过小天狼星虽然不可能陪伴哈利，却一直在帮助他。正是因为有了小天狼星，哈利现在才能把学校里用的东西都放在卧室里。以前德斯里一家是绝对不许他这么做的，他们一门心思不让哈利快活，再加上对他的法力十分害怕，所以在此之前的每年夏天，他们都把他上学用的东西锁在楼梯下的储物间里。后来当他们发现哈利有一个危险的杀人犯当他的教父时，态度立刻就转变了。哈利恰好忘记了告诉他们小天狼星是无辜的。哈利回到女贞路后，收到过小天狼星的两封信，这两封信不是猫头鹰送来的，而是色彩斑斓的热带大鸟送来的。虽然用猫头鹰送信是巫师们的惯常做法，海德威对这些花里胡哨的入侵者很不以为然，甚至不愿让他们在自己的水盘里喝几口水再动身离开。哈利倒是很喜欢那些热带鸟，他们使他想起了棕榈树和白色的沙滩。他衷心希望小天狼星不管在哪里都生活得很愉快。由于担心信件被半道劫走，小天狼星从不透露自己的去向。不知怎的，哈利觉得很难想象摄魂怪能在灿烂的阳光下存活很长时间，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，小天狼星才到南方去了。此刻小天狼星的信就藏在哈利床底下那块松动的地板下，这块地板的用处非常大。信上的口气很愉快，两封信都提醒哈利，如果他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召唤小天狼星。瞧，哈利现在就有这种需要了。好吧。黎明前寒冷的灰白的天光慢慢地透进房间，哈利的台灯光线似乎变暗了。终于太阳升起来了，卧室的墙壁被映成了金黄色，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的房间里也有了动静。这时哈利收拾起桌上那些揉皱了的羊皮纸团，又把那封终于写成的信读了一遍。 亲爱的小天狼星，感谢你给我来信，那只鸟实在太大了，差点进不了我的窗户。这里的情况没什么变化，达利的结识计划进行的不太成功，昨天我姨妈在她房间里发现了她私藏的甜甜圈，他们警告她，如果她屡教不改就削减她的零花钱，结果她一气之下把她的游戏机扔到了窗外。那是一种电脑，可以在上面玩游戏，她这么做真是有点傻。现在他心情苦闷的时候就不能玩无敌破坏三来消遣了。我一切都好，主要是因为德斯里一家害怕我一发话你就会突然出现 把他们全都变成蝙蝠。 不过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我的伤疤又疼了。上次疼的时候是因为伏地魔就在霍格沃茨，我猜想他现在不可能在我附近，对吧？你知道魔咒伤疤会不会在许多年后又疼起来？海德威回来后，我就派他把这封信给你送去，他眼下出去捕食了，请代我向巴克比克问好，哈利。 行，看上去不错，哈利心想，没必要把做梦的事也写进去，他不希望显得自己紧张兮兮的。他卷起羊皮纸放在桌上，等海德威回来把他送走，然后他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又一次打开衣柜。他没有照镜子，就径直穿好衣服下楼去吃早饭了。